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七回，问路径，小官无礼，见凶犯，就有谎言。却说赵万全见有个大大的布店，高声问道：“借问贵地有个立大段号，在哪地方？”里面坐了个中年伙计，见他来问，忙忙的起身指道：“前去四岔路向南转弯一带，有几家楼房，那可就到了。”赵万全谢一声，转身依着指引走了前去。果见前面铺户林立，虽然路道是土块筑成，却也平坦非常。到了四岔口，早有一派楼房列在前面，过两三家店面，当中悬着一个招牌，上写立大段庄四字。赵万全背着包裹匆匆走入里面，向那伙计问道：“借问这坊地可是立大段庄？”里面那人气冲冲地骂道：“现有招牌在外，你这厮难道目不识丁，前来乱问？”赵万全虽贸易中人，试着自己一身本领，哪里忍得下去，顿时怒道：“你这厮何太无礼，咱老子若认得字，还问你何用？你也不是害起病来不能开口，问你一句就如此冲撞吗？”谁知那人也是个暴烈性子，不容他破口，跳出柜台高声喝道：“你是何处杂种，也不打听打听，赶到这里来撒野吗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拳。”说着举手就对着万全腰下打来。万全见了笑道：“这人岂不是个冒失鬼，问问路径就动起手来，不叫他在此丢丑，随后何能再请小少？”当时并不着忙，将包裹顺在右边，提起左腿对定那人寸关就是一脚，只听咕咚一声，一个筋斗横于街上。万全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人如此手段，也在老子面前动手，今日姑且饶如性命，向后若遇人问路，可不要再讨苦吃了。”那人被他踢了一脚，拔起身来仍要动手，店中早拥出数人将那人阻住，说道：“小王，你真讨得什么，人家不来寻你，已是难得事件。你做错了事还不晓得，为何拿个过路的使气？”当时又上两人向赵万全赔礼说：“客人且请息怒，此人方才错了一笔交易，约有四五两银子，被小号知事呼斥了几句，正心下懊恼，却巧贵客前来问路，以致无故冒犯，且看在下薄面，进内奉茶。”万全见众人赔礼，也就随了大众到殿堂坐下。果见前后有四五进楼房，山架上各获齐备，应说道：“在下到底非为别故，只因有位同行戚友一向在贵处贩卖胡丝，近有要事与他面谈，访了许多日期，方知在宝寨立大庄内，特恐店号相同，生意个别，因此借问一句，不料这人无礼太甚，岂不令人可恼，还来请教尊兄贵姓大名，宝庄除绸缎而外，可别受缠丝吗？”那人见问，忙道：“在下姓李名生，小号虽是缎庄，那胡丝也还兼受，不知另有何人，尊兄高姓？”万全道：“彼有姓邵名李怀，浙江湖州人士，与小可是同乡至好，如在宝号，请出一见。”哪知这话还未说完，里面早跳出一人，高声喊道：“我说何人有此手段，原来是赵三哥来了，且请客厅叙话吧。”万全抬头一看， 不禁喜出望外，正是少李怀出来招呼，当时便故作欢容随他进内。到了客厅坐下，少李怀问道：三哥在曲阜坐庄，何以知小弟在此？此来有何见遇？万全道：一言难尽，愚兄身负奇冤，此仇不能不报。吾如这地方虽是家乡故里，乃因举目无亲，以致被人欺负，欲想回转湖州请人报复，又因路途遥远，往返为难。一思吴地是个英雄，特来相投，望助一臂之力。赵李怀听他这番言语，也就信以为真，诧异：老哥何出此言？且请讲明，小弟自当为例。万全就此做成一派谎话，说陆长波人面兽心，如何吞吃他私价，如何不肯付银，如何请了好手将他打伤，说得个千真万确。少李怀不禁起身怒道：不料那厮欺人太甚，老哥在那里买卖已非一日，他赚了银钱也不知多少，此时他既翻脸无情，小弟岂有不助之理？说着又命打水送茶，忙个不了。万全心下骂道：你这丧心的狗贼，反说人家翻脸无情，少时也叫你现了本相。当时说道：兄弟可无需照应，余兄还有朋友现在街坊寻找下落，只因俺知你在这山东省内一个普奇寨地方，却不知哪一府州县，多巧遇了几个旧友，从前也是绿林中人，知道这个所在，故而一同前来寻见贤弟。你此时也无需招呼，且同你出去将他三人寻到，料你这际遇也不便，我等众人居住，不如在客店安顿下来，还有事商议。少李怀也不知细底，只得同他出了殿堂，向着柜上说道：我与这朋友上街有事，多半今晚不能回来，若知事问我，你等告诉他便了。说毕同万全出了店，先到大街上走了一回，未能遇见，因问道：你这朋友可曾到此来过？这寨内不下有数百宽阔，四面林立，若这样寻找，怕到晚上也不能碰头，你们可曾约在什么地方伺候吗？万全道：我没找你，临别时节匆匆叫他在寨口等候，此时天已不早，或者已到那里，我们再回转去吧。两人转身正向东走，却巧对面遇见马荣，深恐他骤然来问，乃道：马大哥，你待久了，只因我们这小弟苦苦板谈，因此耽搁了功夫，现在二人曾寻到玉吗？马荣见少李怀与他同来，心下暗暗欢喜，也就上前招呼说：客店既在前面，此时可去一歇吧。说着在前示路，三人到了前街，走进里面，早有店主认得怀里，乃道：这客人是大爷的朋友吗？怀里道：皆是我的乡亲，你们务必照应周到，随后房金照我一共算给。店主连声答应，叫小二取了钥匙将房开下。乔太应奇也由外面走进来，众人一同坐下，彼此通名道姓。说了一会，马荣、乔太顺着万全口气报了履历，无非说从前在绿林买卖，专好结交好汉英雄，因赵三哥受了委屈，故此同来，奉约相助一臂。少李怀见他们言语爽快，也就高谈阔论，命小二备了酒肴，待大众接风，彼此欢呼畅饮，约至三更以后方才散席。赵万全道：余兄的情节贤弟是尽知的了，但此事迫不及待，三位的还有要事要办，究竟何日动身，你这里私货可曾脱清？余兄的意思，明日在此耽搁一天，可将款项完办，一路前去，改了此事也好回转家乡。 邵李怀听他这话，当时发了一忙，说道：“同去报复这狗头便了。诸位初到此地，也该稍息两日。今日已过，准于大后日动身，如何？”马荣怕万全过于催促，反令他生疑惑，忙在旁插言道：“赵三哥也不必过急，迟早这口气总要出的，也不拘在这一二日上，就停两日动身何妨？”邵李怀笑道：“还是马大哥圆通，此时已是夜深，我还要回转店去，你们且请安息吧。”说着令小二点了提灯，别了大众，出门而去。这里马荣将门开隔扇关上，灭了灯光，即将房门关好，低声向赵万全言道：“人是碰着了，但是这地方管下是他，即便动手未必能替我们如愿。你这调虎离山的计策虽好，可知这一路上难免不得风声，设若被他听见说高加巴出了命案，缉获凶手，那时再将我们行踪一看，他也是惯走江湖的人，岂有不知道理？若在半路为他逃走，岂不可惜？”应奇道：“你们还久当差事的，难道这点尴尬不知？昨日曲阜县已投了公文，好在邵李怀有两日耽搁，明日无论谁人进城一趟，请县派差在半路接应，我们将他诱出宅门，在半路摆布，还怕他逃到何处去呢？”众人议论已定，各自安歇不提。次日一早，邵李怀已着人来请，说昨日匆匆，殿内未曾接风，今早知事奉请诸位过去一叙，一则为大众接风，二则专程赔礼。赵万全听了这话，向着来人道：“我们本拟今日前去夜半，稍停一会，当即回去。”那人答应而去。这里马荣道：“你们此时自然到他那里，我是要进城办事的，他若问我，就说我访友去了，大约明午方可回来。”万全答应，先是马荣出去，方才同应奇、乔泰来到段庄里面。邵李怀与知事人已在门口观望，见他们已至面前，随即邀入客厅，叙了一会寒温，用了早点，谈论些南北风景，已有午时终结。当中设了酒席，执事人向赵万全道：“昨日邵客人到及遵义，约他同去曲阜，此事本应遵命，唯款项一节一时难清，小庄当此青黄不接之时，又难吩咐，是以去后还需回来。若尊驾不弃，何妨四尊是贫富同来一游，稍尽地主之谊。”万全知他是敷衍的套话，当时谦恭了一回，与李怀约定了后日动身。酒过数巡，大家散席。不知万全果能拿获邵李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7回完。